哦哦哦，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忧。 都没做，还想你好久。

欢的是哪一个导演？比较喜欢晴天、阴天还是雨天？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泡面？最近都在听谁的唱片？最近测验有没有发现，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？最近测验有没有共同点？对我的认识是否还是太浅？你爱上了我哪一面？ yeah、我有穿极好的运动球鞋，最常说的是哪一个字眼？我喜欢和谁聊天的见面，每天会收集封电子信件。最近测验有没有发现，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？最近测验有没有共同点？世界在变，难道我们不会变？你爱上了我哪一面？

自己在街头买醉。我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，执着人为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假味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，我不会后悔，不想去面对心里那片灰。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枯萎。我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，止住眼泪，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蔷薇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，我不会后悔，会想去面对心里那片灰。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枯萎。